兄姐妹平安，复活节快乐。我们的设备越来越多，我不太确定是越来越精进，但是 ，anyways， OK。OK， 先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并非没有指望的人，因为你的儿子从坟墓中走出来，我们就是有盼望的人。天父，求你按照你的应许，今天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何等的盼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不是只有现代人不信死人复活这件事情，你刚从经文中可以看得出来，保罗知道有一些在哥林多教会聚会的人不相信死人复活这件事，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复活，那么基督也就没有复活，那么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的，你们信的也是枉然的，我们是为上帝枉然做见证的，因为我们等于是做 false testimony， 我们是见证上帝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如果没有死人复活这回事，上帝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然而如果死人不复活，基督没有复活，基督没有复活，你们信的便是徒然，你们就仍然是活在罪中。他说，如果我们靠耶稣基督只在今生今世有指望的话，如果耶稣他没有复活，那么我们就是比世人更可怜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们干嘛活得那么辛苦？如果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明天就死了。Okay. 这个逻辑其实就是，人死了其实就一了百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要趁你还有的时候及时享乐，趁你还有生命的时候尽量享受生命，能吃就吃，能喝就喝，能玩就玩，今朝有酒今朝醉。如果没有复活，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死了。这个逻辑在新冠病毒的疫情之下怎么样的运作？这个疫情似乎证明一件事情，就是绝大部分人似乎相信有复活这件事情，因为在这疫情中绝大部分的人并不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死，反而绝大部分的人能不吃就不吃，能不喝就不喝，能不碰就不碰，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不 party 就不 party， 以确保明天不死。毕竟绝大部分的人的态度并非反正早死晚死都是一死， I'll just live it up， 我就干脆就好好的捞他一笔，狠狠的做了一番，否则真的就太对不起自己了。就算没有新冠病毒，你还是需要某种生活哲学。我们的亲爱的长辈们除了会分享早安图之外，还会时常传给我们一些养生之道。我最近开始用 LINE， 我必须要用 LINE， 因为大家都用 LINE， 所以我会收到一些养生之道。这些养生之道不外乎就是，如果你要活得久一点，你就得活得少一点。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不能喝咖啡，不要吃辣椒，不要吃肥肉，不要吃 bacon， 不要喝汽水，不要喝冰水，只能洗热水澡。这是什么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我不吃也不喝，因为我不要明天死。也就是说，我总要尽力保住我这条 我眼睛看得见，我手摸得到，我鼻子嗅得到，我舌头尝得到的这条老命。因为除了这条老命一条，我还有什么？说穿了，这其实就是一种实用的无神主义。养生就占据一个人的心思，就成了他的偶像。其实有很多基督徒是按照这种实用的无神主义精神而活，不是吗？人活在世上就是要尽力活下来，因为我们只有今世而没有来世。这最终其实是一个很空虚的追求。新冠病毒疫情凸显这养生的哲学有其虚妄。如果你要存活，你就必须活得不像人。如果你爱灵舍，你就必须与灵舍保持距离。如果你要享受生命，你就要掏空你的生活内容。我曾经在一个名叫做活水泉的教会服侍，是在万华的所谓的街友的教会，你可能听过。来到活水泉的朋友们，大概是我认识最彻底贯彻，既然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的人。活水泉的朋友其实是非常怕死，他们非常怕死，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禁忌，各式各样的迷信，为了要避免死亡。但是真正怕死的人，真正活在死亡中的人，真正时常接触死亡的人，往往是最懂得享受生活的人。活水泉的朋友们，能吃就吃，能喝就喝，好似没有明天，因为他们明白自己没有明天。今朝有酒今朝醉，反正没有明天。你和街友们相处久了，你对街友们的一些很理想化的想法会慢慢的褪去。来到活水泉的朋友们，街友们，至少我在的时候，3年前，他们大部分不是讨人喜欢的人，甚至我会说他们大部分是非常可恶的人。但是他们有一点却非常的可爱，至少在这一点上面，我认为他们比绝大多数认为自己要上天堂的人更可爱。就是几乎没有一位来到活水泉的朋友会认为自己会上天堂。我在活水泉遇到的自我罪恶感最强烈的人，就是在活水泉遇到。如果没有天堂，如果反正我不会上天堂，那么我现在活着就应该尽其所能，甚至尽其所责，活出美好，不是吗？对万华的街友来说，以他们的有限资源来说，活出美好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你去蒙甲公园旁边的 7-11 你去逛一下，那不是你家楼下的 7-11。蒙甲公园旁边的 7-11， 它整个 shelf 整个柜子上排满的是红标米酒。蒙甲公园朋友们的活出美好就是一个便当配一瓶鹿茸酒，下肚一觉到天亮。那时候有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我希望我能重新开始。这些朋友们有的时候他们看到他们的伙伴在公园里面一觉不醒，或者被送到疗养院成为植物人，他们也会被吓到。有些人会试着戒酒，但是我必须说，我在活水泉3年没有看到一个人成功的戒酒。或许活水泉做得不够好，或者我认为会来到活水泉的其实就是最糟糕、最没有指望、最没有盼望的人。活水泉的吴牧师里面有些人见过他，他说他20几年前刚开始在万华服侍的时候，他有很多的理想，他幻想之后来到活水泉的朋友们会慢慢的离开街头，离开酒精，成为好的见证，可以开始到不同的教会去做见证。渐渐的他他开始不再有这个幻想。 至少我离开的时候，三年前他不再有这个幻想。我自己其实到了那里，很快的也不再为活水泉的朋友们，为他们能够戒酒而祷告。尤其是如果你看过一个成功戒酒的见证，可以回到街头上，在一个月之内就喝到死，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戒酒不戒酒，老实说最后 I don't even care， 我根本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这些朋友们能够认识耶稣。我最后祷告的内容就是求上帝施恩在朋友的身上，好叫他们能够重生。我不奢望街友们能够生命翻转，但是我求上帝重生他们。我自己最后的领悟是，戒酒不戒酒，离开街头不离开街头，都与真正的重新开始没有关系。重生才是一个人的重新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有这种经历，有活水泉的经历之后，你们的生命问题我其实不是很在乎。 I don't even care。 你们小孩子上什么学校，你的丈夫不喜欢来教会， Who cares？ 我们不会设计一些活动让你的丈夫喜欢来教会，因为他来教会又怎么样？他喜欢来教会却不认识基督又怎么样？他喜欢来教会却不重生那又如何？我在乎的是你重生，你的丈夫重生，你的儿女重生。我希望我能重新开始。我愿更多人说这句话，公司的大老板，学校的模范生，主日学老师，在教会长大的基督徒。我希望我能重新开始。重新开始在圣经里就是罗马书第六章，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好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重新开始就是出死入生，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就是认知我原来是死在过罪恶和过犯之中，上帝却叫我活了过来，叫我与他的儿子一同活了过来。真正的重新开始就是认知这个世界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还有新天新地，就是明白死亡不是一了百了，而是人死了以后还有复活。重新开始就是认知我已经与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我的肉身必死，我的肉身也必要复活。加尔文说复活就是福音的中心，保罗说福音是最重要首要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边赫尔本翻译为第一，它其实不是指先后次序，而是指重要性。福音最重要最首要的事就是复活。我们最近在开始讲《使徒行传》，从第一、第二章，我们就可以看出耶稣复活是多么关键的一件事情。Everything， 所有一切都取决于耶稣复活这个事实。我们会看到，哇！如果主愿意 ，Lord willing， 我们继续在这里讲，我们能够继续在这里讲《使徒行传》，我们会看到使徒们他一次又一次所传讲的福音。就是耶稣复活的福音，上帝叫他活了。他们甚至不直接讲十字架，但是总会提到，但是上帝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你们杀了拿撒勒人耶稣，上帝却叫他复活了。好似使徒们无法不讲复活，就算复活为他们引来杀身之祸。为什么我们今天聚集在此，集体敬拜？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所做的事就是，尤其在这个处境之下，在新冠疫情的当下，我们今天聚集在此就是最愚昧、最无聊、最可笑的事情。 因为主日的集体敬拜不外乎就是演练那在永恒之中上帝宝座之前的集体敬拜，而如果没有复活，你要如何参加那上帝宝座前的集体敬拜？你要如何参与那羔羊的婚宴？你需要一个复活的身体，你必须有一个可以参加婚宴的身体，你必须要有一对复活的眼睛，让你可以与你的主面对面得见他的身体。没有复活，要我们的孩子们要约约要乐乐他们来参加主日崇拜，其实就很不厚道，甚至不人道。没有身体复活，我们在地上守主日就是最无聊最浪费时间的事。而我们说复活，首要的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先有他复活，我们就知道我们也必复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写，其实基督是已经从死人中复活，成了睡之人初熟的果子，但是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然后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有初熟的果子就必有整批丰收的收成，而在座的各位，我们就是那丰收的复活收成。葛夫恩 Richard Gaffin 甚至说，基督的复活与圣徒的复活是这么紧密的联合，其实只是同一个复活的两个情节。So, one event, two episodes. 耶稣复活就代表我们称义，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仍然死在我们的罪中。保罗写，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为什么？因为复活首先是基督他自己的称义，复活就证明上帝儿子的信心不是枉然的，他相信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相信义人必因信而活。为什么父叫子从死人中复活？因为子一次没有违背，一次没有后退，他顺服以至于死。复活就是上帝公开平反他的儿子，称他为义，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凡我的命令他都遵守，所以他常留在我的爱里面。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夸口说，那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与我争论，让我们来对质，谁与我作对？让他前进来吧，看啊，主耶和华必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如果耶稣留在坟墓里面，他就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罪犯，他就是该死的。若他没有从死里复活，他就是该死的。如果他从坟墓中走出来，就证明他不能被死亡拘禁，因为他从来没有犯罪，他是那圣者。而耶稣复活也关乎我们的成圣，因为我们是与他同死同复活的人，而复活罗马书六章就是为了活出新生的样式。什么是新生的样式？罗马书八章29节30节叫我们有他儿子的模样。成圣，基督徒的成圣，圣徒的成圣，不外乎就是现在活着不再是我，现在我效法基督，披戴基督，穿戴新人，有他儿子的样式。上帝为什么拣选我们？为什么拯救我们？他起初拣选我们，叫我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或者直接翻译，又借着圣灵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能以得救。顺便问，成圣对得救来说是否必要？耶稣为什么为我们舍命？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他救了我们，要洁净我们，热心为善。葛夫人指出，复活首先就是耶稣他自己的成圣，很精彩。罗马书六章第十节，他死是像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像上帝活着，他是指耶稣，他活是像上帝活着。因此，与他一同复活的人，也必然是与他一同成圣的人。保罗继续写在十一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在像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谁是从死里复活的人？谁先从死里复活？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上。这段是在讲成圣 ，right？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基于耶稣基督的复活。你怎么知道你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人？你怎么知道你这必死的肉身将来还要复活？就是你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而你那信他的信心是活的信心，发出仁爱的信心，活出他的样式，你效法他。故此清教徒 John Flavel 或者 John Flavel Flavel 会说，凡有成圣之圣灵的人，也必拥有那叫人喜乐复活之灵。因此你最好现在就有蒙恩的灵魂，否则不要妄想将来会有复活的身体。而复活当然关乎我们得荣耀，因为复活就是耶稣他得荣耀的源头的开始。耶稣的复活就是他高升 exaltation 的起头 the beginning。 而我们复活得荣耀的身体就是我们得荣耀之基础。See， 我们时常讲我们要得荣耀，那讲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非常的虚拟，非常的抽象。但是我们得荣耀是我们的身体灵魂具体的得荣耀，我们需要有一个身体来得荣耀，就这么简单。我们是凭着复活的肉眼，得荣耀的肉眼，来仰望上帝在基督面上的荣耀。因此我们就荣上加荣，得荣耀，变得像他一样。因此人要如何活在今世，我们要如何有我们的生活哲学。对圣徒来说，活得有意义，我们的生活哲学就是上帝，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样式，他儿子的样式。 It's very simple， 很简单。你要与他一同复活，才有重新开始。你必须有来世复活的确据，才知道该如何活在今世。而每个人都需要复活。有一次 Don Carson 卡森博士说，他说 他有一次问他的一个老朋友好，这位老朋友他不止年纪大，而且身怀 有癌症。他说你好不好？那位老圣徒回答他说，我有什么不好？我有什么问题不是一个好的复活可以解决的？ A good resurrection solves everything。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好的复活。你不喜欢你的身材，你眼睛不够大，头发不够多，长得不够高，也许你觉得你不够聪明，成绩不够好，你有癌症，你有忧郁症，你有各种疑难杂症。 So what? Yeah, so what? 那又如何？这至暂至轻的苦楚，那又如何呢？你要得到一个荣耀不会朽坏、强壮属灵复活的身体，那又如何呢？你要得到极重无比的荣耀， 永远的荣耀。每个人都需要复活，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好的复活，每个人都需要好好的复活。新冠病毒提醒我们，人人都有一死。你有权有势，或者你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你出类拔萃，或者只不过是一个泛泛之辈。有钱没有钱，甚至你有最好的医疗设备，甚至你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当你的时候到了，你还是得走。这个礼拜有一个人叫 John Prime， 他死了，他73岁。美国人称他是 National Treasure， 国宝。新冠病毒，这几天我一直听他一首歌叫 Lake Marie， 其中有句歌词说baby we gotta go now， 宝贝我们得走了， we gotta go now， 宝贝我们得走了。每个人迟早都得走。前几天我接到一个简讯，阿丹哥你好，好久不见，我弟弟今天走了。我弟弟今天走了。就算没有新冠病毒，人还会死。你弟弟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他，我几乎想不起他的名字。你和你弟弟曾经来到我们家查经，我记得你弟弟长得很高很瘦很腼腆，我记得他喜欢吃我的意大利面，我记得他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气胸的问题住院，我去看过他，我在医院也见过你的父母。你说这次弟弟住院一个礼拜就走了，荣总的医生找不出原因，不是新冠肺炎，因为他住院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他的肺部，完全正常，非常的干净。你本来以为没事，第三天你去看他，他已经意识不清，礼拜一进医院，下一个礼拜一就走了。小玉告诉我爸这件事，我爸一直说，孩子们的父母怎么能够忍受这种事。我去看你们，你们看来还好，但是你们当然不好，我要怎么样安慰你们？我要怎么样安慰你们这样的人？我要如何安慰你的爸爸，你的妈妈？没有复活，我怎么安慰你们？每个人都需要复活，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好的复活。耶稣需要复活，抹大拉的玛利亚需要复活，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名字在新约出现12次，甚至比某些使徒出现的次数都还多。路加说曾有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他和其他好些妇女跟随耶稣，他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除此之外，我们对他的认识不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这个女人跟随耶稣就跟随到底，她没有离弃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她站在十字架旁边，她看着耶稣断气，她对着坟墓坐着，看着耶稣被安放在坟墓里。复活那天早晨，清晨天还黑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来到耶稣的墓穴，要用香膏膏耶稣的身体。约翰也提到，在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那天晚上，有另外一个女人，另外一个玛利亚，也用香膏膏耶稣的身体。我就如那个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所做的事，也要被人述说以为纪念。我们怎么知道那天在洞穴墓穴旁边发生的事？ How do we know？ 约翰福音记录，约翰为我们记录 ，right？ But he wasn't there。约翰不在现场，约翰已经回家了。那天早晨，只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在空坟墓前，只有她站在坟墓外哭。第一个看到 复活的耶稣的人不是约翰，不是彼得，甚至不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而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为什么是他？约翰福音20:13，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这是福音书里面第一次我们听到抹大拉的玛利亚说话，而这段经文里面也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他说话。耶稣他多次预告自己要在耶路撒冷受难，要死在文士和祭司长和外邦人的手中，还要复活。他甚至预告自己什么时候要复活，三天，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他从公开的事工一开始就预告这件事情。有谁记得他说的话？有谁在意他说的话？你可以想象，马可福音记载3次他讲自己要复活。你可以想象，跟随耶稣的门徒们3年半，听到多少次耶稣讲这件事情？有谁记得他说的话？门徒们不记得，或者他们没有把主耶稣的话当真。玛利亚去坟墓是要预备尸体，他并不是要等待耶稣复活。第3天早晨，没有人等在墓穴外面。He's gonna come out any moment now， 随时到走出来，没有人欢迎耶稣从阴间回来。但是你知道，其实福音书有记录，在耶路撒冷那时候，有一群人的确非常的在意，非常的在意。耶稣曾经说过，他3天之后要复活。Yeah， 谁记得耶稣说的话？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那还活着的时候，曾说3日后我要复活。耶稣的仇敌记得他说的话，没有其他人记得。他们非常的在乎耶稣的身体在哪里。耶稣的门徒不在乎，他所爱的门徒不在乎，他回自己的家去了。没有人在乎耶稣在哪里，除了耶稣的仇敌，除了抹大拉的玛利亚。为什么是他？他在乎，因为他蒙的恩典多，就爱的多。有谁要跟随耶稣？马可福音5章有一个被鬼附身的人，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一整个军营的鬼，他就恳求与耶稣同在，但是耶稣不许。耶稣从抹大拉的玛利亚身上赶出了7个鬼，7代表完整。这个女人曾经全然是受控于撒旦与黑暗的权势之下，但是耶稣叫她得自由，又容许她跟随自己，与自己同在直到末了。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霍志恒 Gerhardus Voss 在他那篇 Rabboni 的讲章中提到， Rabboni 这篇讲章是许多人说是史上最伟大的讲章之一，我不会不同意。他说，耶稣复活不只是客观来说是历史的转捩点，是救赎历史最重要的一刻。耶稣复活对耶稣他自己来说都是一件大事。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复活就表示他的父没有撇下他，没有离弃他。末后的亚当是史上第一个得到荣耀、强壮、不朽坏属灵身体的人，这对他来说会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好奇耶稣复活之后留在地上四十天，他去了哪里，他说了什么话，他做了什么事，特别是复活那天早晨，他岂不应该上高山去旷野与他的父 commune， 与他的父团契，他们有多少话可以讲，他哪里都可以去。要是我是他的话，我不会选择留在墓穴旁边，但是他却选择留在墓穴旁边，为了这个女人玛利亚。为什么？因为玛利亚需要看到他的主。玛利亚他看到耶稣以为是看远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去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先生，若是你把他移去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我去取他，我去取他，我去，因为他为我来，我去，因为我爱他，我去，因为他曾经爱我，我去取他，因为他将他自己给了我，我去取他，因为他是我的，我的主，我的拉婆尼，在所有人之中，抹大拉的玛利亚是那天早上最需要他的主，最爱他主，最爱他主的人，他也就成了第一个看到复活主耶稣的人。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Rabboni。 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讲很多关于复活的教义，我们也的确需要学习更多复活的教义。有的时候我们传的福音好似没有复活，只有哦，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Then that's it。 但是我们要说什么呢？这个就是耶稣复活对我们的意义。耶稣复活就表示他的父成了我们的父，他的上帝成了我们的上帝。耶稣复活就表示我们这些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人，可称子的父，阿爸父。耶稣复活就表示上帝是我们的上帝，父是我们的父。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复活，还有复活才有盼望，有复活人才知道该如何活在世上。而唯有属于复活荣耀的主的人，唯有这样子的人才有这盼望。因此我们不是没有指望的人，我们吃，我们喝，我们吃吃喝喝，因为我们明天不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你叫你的儿子从死人中复活。主耶稣，我感谢你，你从那墓穴中走出来。圣善的灵，我感谢你，你以大能复活了耶稣，就证明，就显明他真是上帝的儿子。为此，为这件事，为上帝的儿子从死人中复活，我们成了何等的人。为此，天父，我感谢你，为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阿门。